My body leads my mind. My thoughts just fade away. The pressure beats the pain. The pressure beats the pain. 耳边的音乐叫做 DAB The Blue， 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布鲁斯音乐的状态。欢迎各位来走进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在第一小时当中去分享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状态。那其实呢，我们在爵士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这种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包括今天我们还能够在音乐当中听到浅浅的吟唱。我不知道你是否喜爱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当然，我觉得如果是在周末的时间里边关注到了我们的节目，那么就可以多了一种可能性，获得这样的一种完美的音乐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常小航，一起来听下去。而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首能够给到我们更加对某一个记忆瞬间唤起来一点点的回响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Vargo The Moment。 自于 Virgil 带给我们的 The Moment。 而现在的时间，让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想象化作一点点一滴滴的雨从空中落下，能够洒在我们的肩上，给这样的一个夏天降一降温度，来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伦敦的雨就好咯。来自于 Variety Lab 带给我们的 London and the Rai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三个字，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 London and the Rain。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listening to Razorbacks 节奏驾到。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Hohemino Bakuden， 这样的一首音乐呢叫做微笑的这个叫什么呢，叫爆炸怪兽，微笑的哥斯拉就好了啊。对，我们觉得可以这么理解。这是来自于1992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来自于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曲作家，叫做马苏科马马塔里啊，他呢叫做马杜松子啊。那今天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你还喜欢吗？而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您去分享更多的多元性的音乐，包括会有爵士音乐，还会有我们非常喜爱的欧美流行音乐的内容，我也会包含相关的榜单的一些热门单曲，还有一些特别为您送出的 Billboard 的，今年不是第60周年吗？对不对？我们也是集合了它在榜单当中存在着的那些前100位的上榜好歌。那当然了，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会有另外两首的特别单曲首播，也要跟各位听友们去介绍一下了。这将会是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之间，我们会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奉献来自于 Jungle 他们的好歌曲。 Jungle 组合呢，他们有两首好歌，分别叫做 Cherry 以及 Happy California。 这两首歌呢，一会儿也是我们的独家首播，也希望你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让我们来一会儿听听看那种行云流水的 Funk 编曲，加上点到为止的 disco 的风韵，以及恰如其分的人生的安排。听听啊，这样的七位啊兄弟姐妹们，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种复古的组合，将带给我们一种怎样的听感？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稍后的音乐以及稍后的节目内容。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亮点要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一会儿将会听到 Mamma Mia 2电影《妈妈咪呀二重新出发》当中的一些电影原声的插曲，可以说让我们可以勾起各种各样的无尽回忆呢。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by Mr. Chang,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Hello everyone, we are DNCE. Hi, this is Cool in the Gang, and I'd like to say hello to Beijing Music Radio. So baby, it's Max he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there, I'm Jacqueline Carr, and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zor Mix. Hello, this is Keith Hancock, the Grammy 2017 Music Educator Award winner.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Hello, I'm Maddie Noyes,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azor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NashOverstreet,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guys, this is Vassy,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e're Sophie Tucker.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

Thank you.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个爵士音乐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呢是比较走心的音乐作品，所以它呢可能并没有那么的传统和并没有那么的带有这个年代感，而取而代之的是让我们会发现其中来自于 Zone 它的声音加上一些配器，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更加有 freestyle 啊这样的一种自由模式，可能它也会摆脱一些小的模式，去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些爵士音乐，像一首作品叫做 Soul Desires featuring Robert Lee， 这样的一种东西方的音乐结合，你还喜欢吗？So Stres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叫做 Raise Again， 来自于 Sabo and the Zab， 马上来锁定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获取我们本周音乐列表了。可以说每一首音乐作品我们都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只看你要不要更新一下自己的播放器列表咯。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on Carroll 带给我们的 Temptations，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诱惑，来自于爵士乐的诱惑，你还喜欢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到一些爵士乐的演出场地的现场去看一看乐手们他们的现场演奏。而且呢，爵士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的往往都是一些即兴的东西，就是精华也是核心。但是还有人会认为爵士音乐呢也是一种非常具有自嘲性的音乐，很有意思啊，就是自己呢自娱自乐自得其乐，在一个自己的小宇宙当中去散发一下自己的小光辉。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tella， 来自于 Aaron Tessa featuring the New Jazz Affair。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正在进行咯，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的这样一第二小时的开场音乐呢，来自于 All Blank 带给我们叫做 Brooklyn in the Summer 这样的一首作品了哈，而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Steve Massmart 他的 Remix 版本了。那来自于 LA 这样的一位灵魂歌手加说唱歌手的那个 All Blank 呢，曾经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和我一块相遇在这样的一个奥兰多啊，我们当时在奥兰多现场呢还一块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访谈我还记得他当时很高兴能够跟我们来这个向北京的听友们去问好，然后他也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来到中国，来到北京给大家送上相关的演出。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一会儿还会有超能首播哈，会来自这个 Jungle 他们的歌曲有 Cherry 还有 Happy California 两首歌曲要被朋友们分别送出，让我们听到那种行云流水的 Funk 音乐的编曲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听歌曲，这是来自于 Daddy Yankee 带给我们的 Dura， 一起来听咯。 Me gusta mi reggae si esa mujer fuera para mí perdóname te lo tenía que decir está dura dura dura dura dura que está dura más arriba porque tú te ves bien está dura más patita te fuiste de nivel dura mira cómo brilla tu piel está dura dímelo dímelo cómo es que está dura yo te doy un 20 de 10 está dura dura dura tú eres la máquina de baile no tiene a nadie vente pa' mi brazo caile ese perfume se siente en el aire algo como Argentina tú me traes los Buenos Aires está poderosa media escandalosa habrá muchas mujeres pero tú eres otra cosa si fuera un delito eso de que estás hermosa te arresto en mi cama y te pongo las esposas tienes el toque toque toque miren el material edición especial tienes el toque toque toque perdóname te lo tenía que decir está dura dura Something I'm still afraid of the dark But you 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From you the flowers grow. And do you understand? With every seed you sow, you make this cold world beautiful. You told me our doors are open to the believer.Two hands with your big heart. You praise God above, but how's that working out for you, honey? Do you feel love? She told me our doors are open to the believer. I believe her. Do you feel love? She told me our doors are open to the believer. I believe her. Love. I believe her.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刚刚这一首歌来自于 Florence Machine， 带给我们的 Patricia。那他呢，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独立摇滚乐队。Florence Machine， 他算是灵魂人物的支柱哈。而他的声音呢，是那种识别度特别高的歌，那种歌手一听就可以能够记住他的声音。如果你在歌单当中已经试听过的话，我觉得完全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场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其实呢，我们的歌单里边已经为您提供了各种歌曲的试听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把歌单收藏一下，然后用歌单帮你去更新一下自己的播放列表。想要获得歌单吗？很简单，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关注一下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直接回复一下0804这四位数字，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即可获得我们这个本周末啊两天的直播歌单列表以及我们的一个福利活动。当然也希望各位听友们来回复一下福利，看看我们在这个歌单的图文推送的第三条当中会有怎样的一种福利你可以能够获得咯。然后刚才继续关注下面的歌曲了，刚刚我们听过了 The Florence Machine 这样的一种独立摇滚，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感受一下乡村音乐。乡村音乐著名的歌手 Jake Owen， 他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歌手，2005年呢也是签了唱片公司，当时呢是在06年时候推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而今天我们的歌曲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叫做 I Was Jack, You Were Dean。 一起来听来自于 Jake Owen 他的好歌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yesterday, it was years ago. We were singing every word on the radio. Kinda like them songs, could save our souls. Somehow, some way. We was falling fast, we was jumping in. Blue jean halo hanging off a limb. Two American kids, just like them. Every time we play. And it blew us away. Do you turn it up? Do you sing along every time you hear that song? Like we did then, like we did when. Do you close your eyes? Does it make you laugh? Do the memories take you back? To six packs and a Chevy Cheyenne. Way back when I was Jack and you were dying. Yeah, we were never growing up or growing old, breaking up or letting go. Girl, just like rock and roll, where's it gone? But I hope like hell every now and again I blow across your mind like that summer wind. And you're holding on to 16 long as you can every time that it comes on. Do you turn it up? Do you sing along every time you hear that song? Like we did then. Like we did when. Do you close your eyes? Does it make you laugh? Do the memories take you back? To six packs and a Chevy Cheyenne. Way back when I was Jack and you were dying. Take it back.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is is such a perfect place. I'm glad I found this with you.In your face, only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the more tapping, more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 I see love.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Jonas Blue featuring Joe Jonas 啊，这样的两位在一起来去演唱 I See Love， 这样的也是能够让我们听到了这种带有电影主题曲的风格的歌曲啊。他们还真的是换了一种风格，以前呢他们会把风格演绎的比较个人化一点，而这回的话为电影配主题曲的话呢，就各种各样的自己喜欢，愿意去跟电影中的场景去配合了。其实他们几位呢应该说是比较有个性的歌手，而他们愿意跟电影场景配合也算是他们比较容易这个可算是放得下的一种音乐姿态，把电影呢可以说是带入了电音当中，把电音流量也带入到电影里边去感受了一把 funk 味的这种浓郁啊。那继续关注下面的歌曲，来自于 Kelly Minogue 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Discovery， 他呢早年间被称为叫做美国的新生代女歌手，而如今 Kelly 这个应该也是不算年轻了哈。不过呢他们的歌曲还是非常具有这种年轻态的健康意义的，来自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出生的 Kelly Minogue， 她可以说是颜值跟才华一直都在线。那下段时间赶紧来听一下这样的一首叫做 Discovery 的歌曲了。 I screamed out and someone listened. I saw a light out in the distance. I've been out here searching. All my bridges burning. Kept my heart a virgin for you. You are my discovery.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Oh, child, will you ever get by? Will you listen to things I say? Will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from your wrong or right? Will you learn it along the way? Si sientes que te fallan los pies al caminar, volverás de nuevo a levantarte. Con el suelo te quedarás. And I know that I can't pretend that I haven't had my regrets.The history I forget. Entiende que en la vida das un paso a la vez. Oh, child, just do what you love, 'cause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 Oh, child, no, no, no, don't you worry. Oh, child, I know you'll be okay. Oh, child, no,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 El amor que te pertenece vive feliz, no importa mañana. Siempre sincero y siempre real. Y mira que la vida pasa y no te das cuenta. No pierdas el tiempo, confía en la experiencia. No, no, no, cometas mis errores. Mira que se pagan caro las consecuencias. No, no, no, no, no, don't you worry. Oh, child, oh, child. No, no, no, don't you worry. Oh, child. Perderás la fe, pero no lo tomes personal. Ya sabrás en quién creer. Oh, child, maybe you can find love with a husband or a wife. If you're happy when the road is getting rough, I'll be happy there by your side. And I know that I can't pretend that I haven't had my regrets from the memories that I kept to the history I forgetChild, just do what you love, 'cause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 这样一首歌呢，就是来自 Robin Shoes featuring Piso 21带给我们的 Old Child， 可以说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一首拉丁语歌曲啊。那这样一首歌也是他们的全新第三张大碟 Uncovered 当中的一首全新单曲啊。Robin 呢，他也是用他的这种混音的天才能力啊，去勾勒一下丰富的音色，也还邀请了这个跨界的歌手这个 Piso 21。刚刚我们提到过了，他的助阵呢，也是再一次让整个歌曲星光闪耀，也让这个 house 音乐能够发挥到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一种延伸的广度。 Oh child， 嘿、hey, 孩子，嘿、hey, 朋友，我们在小时候的玩伴如今都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下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Tiffany Young 这样的一首歌曲 Over My Skin。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查询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关注之后回复一下0804，获得我们带有歌曲试听的歌单列表。除此之外啊，您呢也可以来直接回复一下两个字啊，进群，哎，获得一下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之后呢，加我为微信好友，我会给您分配一下听友群的 哦。 Thank you.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You come to me, 'cause I'm the one who knows who you are. Ooh. Give me your confession, saying lately life's been tearing you apart. Now walk through the fire with you, 'cause I know how it can hurt being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Have to be straight with me. I see what's underneath your mask. I'm a man like you. I breathe the richness of the dancer's dance. Oh, and there's fire in you, and you know it's gonna hurt being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Years and Years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曲 Sacrifice。 那今天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这么多的好音乐，而一切的歌曲都是我们精心挑选而成的，而且一会儿还会有另外两首来自于 Jungle 他们的独家首播的单曲，叫做 Cherry 以及 Happy California。 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DNCE 他的好歌 TV in the morning， 一起来听一下。在早上起来看电视，应该是看新闻吧， in their bag, and all of the die-hard Valentine's calling me back. You can find me in the restaurant, you can find me in the pool, you can find me in the restaurant. 自己美国流行的 funk 舞曲乐团摇滚乐团 DNCE， 他们在2018年全新发行的一张 EP People to People 当中的一首歌曲了。那首单曲呢，可以说是好听根本停不下来的 TV in the morning， 早上起来看电视啊。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好音乐了，马上为您送出我们的独家首播单曲，来自于 Jungle 乐团带给我们的 Cherry。 我们先来听这样一首歌曲 Cherry， 之后我们还会有第二首歌曲为您送出，叫做 HeavyCalifornia， 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评价一下这两首歌曲吧。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哦。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804查询我们本周节目歌单。一首歌来自于 Jungle Jerry， 听听看他的歌曲能够发现那种行云流水的 funk 音乐的编曲，加上点到为止的一种 disco 的风韵，而且能够听穿那种恰如其分的人生安排，特别的优美而且自然。而且在这一首歌的歌词当中，我会听到那些个歌曲，包括有像是 You're never gonna change me, I was already changing， 这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灵巧的翻译，其实就叫做以不变应万变。嗯，自己总会在变化的世界当中求生存，那该怎么办呢？一种呢是自己变化，另外一种是让自己周边的世界变化，随自己的变化而变化，都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下面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就要听更多的好歌曲了，来自于 Jungle 带给我们的 Heavy California， 一起来听咯。 节奏驾到，独家首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用身心灌注，用音乐陪伴，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 Rhythm Mix 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已经开始了，而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于 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当中的婚姻内容，耳边的作品叫做1984，想起了我的出生那一年，来自于 Peter Martin。 的音乐作品叫做 Escape Driving to Heaven， 来自于16B Featuring Morel Ignis Mix Edition。 那马上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作品，依然是能够让我们忘掉自己的感觉，忘掉自己的语言，忘掉自己的神情，用脑海中的一点点的记忆碎片去探索音乐本身，让我们来融入到来自于 Luminary 的Dark Eyes 当中去，看看那黑色的双眼，你将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Dark Guys 来自于 Luminary，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一首音乐作品，依然选自于 Lost Language 这样一个专辑当中，这、就是来自于 Prose Bath 带给我们的 Blows My Mind。 在我们的思想层面之下，你可以用神经触摸到自己的每一次的想象，而在今天我们能够仿佛自己穿越到宇宙空间里边去，用音乐打动你和打动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可以开大音量，沉浸在音乐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 Sport Temple。 Blows my mind， 这是来自于 Prospect featuring Hammer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 Something Special， 有总有些事情总会应该用音乐来去解决，总有些事情可以用特别的方式去进行。那这样的一种诠释的方式来自于 Surge featuring Philo and Becky。记住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周末的欧美音乐节目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电音的混音带，叫做 Lost Language Exhibition 当中的混音作品了。而之前我们听过了来自于像是 Luminary 以及 Peter Martin 还有像是 Serge Devant 他们等等混音的作品之后呢，我们下个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Shango 还有像是 Gil Norris 以及 Philo and Perry 他们的一系列作品内容了。那马上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当然了，除此之外，您也依然可以通过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哦，记住是声音的声，三个字儿，公众号“常先生”。然后呢，关注之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查询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歌曲音乐列表。当然同时您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一下听友群的进群方式。我在微信里边等待各位喽。开大音量， Here comes the beats。 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Derek Hockwell 带给我们的 Pop Cakes，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Benz Featuring MD 带给我们的 X Hall。 那像这样的一种呼吸，像这样的一种蒸汽，能够让我们回到那朋克时代，是吗？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在电影当中你可能才能够体验到的场景，而今天下午我们用这样的一些音乐给您多一种的音乐选择，为周末的夜生活做好准备。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歌单吗？马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的方式很简单，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了解到我们的查询详情。而当然今天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首婚姻单曲为您送出，来自于 Patty Last Night 带给我们的 Scared Psychos Derek Hockwell Remix Edition。 以上的所有内容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婚姻连盘，叫做 Lost Language。 一起来关注，一起来感受一下未来的音乐和音乐的未来。

a gold digger. I'm in need. But she ain't messing with no bro. Then I saw her face. Now I'm a believer. Don't stop, make it come. Beat your drums, make you sound. Lady, you're the way you're gonna be. Stay alive, stay alive. You should let me love you. Let me be the one. You lived your life like a candle in the wind. Some Billboard 诞生60周年呢，美国的 Billboard 公告牌他们也是排了一个史上的艺人总榜 Top 100。 那他们会把这100个歌手的名单已经公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 Top 20 吧。那排名第一的呢是 Beatles， 没错。那之后将会看到有麦当娜，还有像是 Elton John、 Elvis Presley、 猫王 Mary Carey。 第六位是 Stevie Wonder， 第七位是 Jenny Jackson， 第八位紧随其后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而第九位是 Whitney Houston， 第十位 Rihanna， 第十一位的 Rolling Stone 滚石乐团，第十二位 Paul McCartney， 第十三位 Bee Gees， 第十四 Usher， 第十五位 Chicago， 而第十六位我们会看到就是 The Supremes， 还有第十七是 Prince， 第十八 Horned Oats， 第十九 Rose Dart， 第二十 Olivia Newton-John。 当然你能够看到像是 Taylor Swift 名列第二十四，Katy Perry 名列第25， Phil Collins 第26，我们熟悉的很多的歌手包括像是 Maroon 5、 Bruno Mars 以及像是 Beyonce 都会在榜单当中有所体现。大家可以来去查询一下来自于 Billboard 这样的一个60年的 Top 100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对此呢，这个公告牌官方呢，他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啊。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可以看得到，这个他们有一个总榜的100，还有一个总榜的200 Top 200。那榜单当中呢，它并不是以销量排行为计算的，而是以专辑每周的上榜成绩进行一个统计而得出来。Adele 他那个专辑叫做 21， 上榜是374周，24周夺冠，高居历史总冠军。而音乐之声的原声大碟和 Michael Jackson 的史上最高的这个专辑 Thriller 获得了亚军。那当然 Taylor Swift 那首作品 Fearless， 以及是 Bruce Springsteen 的 Born in the USA 等等的好歌曲，也是能够看到了前十名的榜单。有新歌也有老歌，有新人有老人，可以说啊，我们这个公告牌的 Billboard 榜单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音乐的基础。如果你听过这100首之后，我觉得此生无憾。那么下面时间来开启今天另外一段的混音内容，而这样的内容来自于 DJ Kitchen 带给我们的作品，来自于 Cam Harris CUBA 以及来自 Dead Mouse 带给我们的 The Reward is Cheese，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来自于 DJ Kitchen 带给我们的一个 Future House 风格的混音作品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来自于 Calvin Harris 的作品、 Dave Miles 的作品以及 Zach Waters 的作品，还有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David Guetta 还有像是 Coldplay 的作品，都会被 DJ 们他们的一些重新的混音演绎成为 Future House 风格的音乐，你喜欢吗？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中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如果您认为还不够过瘾的话呢，希望您可以来通过公众号啊，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啊，公众号关注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0804，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以及呢您还可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进入微信听友群咯，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相关互动。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秋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已经举办过四届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自今年起将总决赛长久落地北京举办。8月13号到17号，从中美各分赛区拼杀出来的75支团队，共300余名大学生创客，将在北京举行总决赛。此项赛事是中美人文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已被纳入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联合声明。它由教育部主办，以共创未来为主题，持续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交通、能源等领域，引导支持中美青年共同打造具有社会和产业价值的新产品、新应用，进而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今年的创客大赛自5月启动以来，共吸引中美赛区4600余名青年创客报名参与，其中中国赛区共有5300余名选手带来14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美国赛区共有1100多名选手129个项目报名参赛。总决赛期间还将举办青年创客论坛、中美青年创客交流和公众开放日等活动。赛后，中美两国多所大学将筹备设立十余个中美创客交流中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是的，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15:36，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依然是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刚刚呢我们开启了点名互动啊，有一大波的网友们已经开始来发照片了，马上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拍下你面前的 FM974这样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我们将会开启今天的广播微信点名，大家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看看我们会有怎样的一种福利送出的可能性啊。来读一下看一下啊，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关注以后回复福利，回复0804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的本周歌单，这个内容很多啊，既然是一个微信公众服务号嘛，我们就要提供更好的音乐旅行科技的服务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再次欢迎你热情的光临。音乐就是来自于 Glantis 带给我们的《You and I Run Away》，那这样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East Neon Remix Edition。那今天我们的连盘 DJ 来自于北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可爱的 DJ， 叫做 Kitchen 啊，他是一个厨房 DJ， 曾经是一位西餐主厨，然后呢又成为了一个电子音乐 DJ 了。我们大家用他的音乐来去分享一下今天在周末里面的好心情。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今天晚上你会准备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一些 party 要去呈现去感受一把呢？是不是要去三里屯这个准备做做局呢？是不是啊？期待一下吧。OK， 那么我们的点名活动将会在5分钟之后来开始，你准备好了吗？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Timmy Trumpet。 Freaks Voto Remix. Tell me where the freaks at. 至于 Timmy Trumpet Future House 版本的电子音乐舞曲 Mixed by DJ Kitchen，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Auto Retic 以及 Mike Steiner 带给我们的 Batman Turo Turo Remix Edi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一连4个小时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 Mr. 唐唐小航，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我的新浪微博就是主持人常小航，有点长哈、啊、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关注我的微博，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这里面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等待各位来慢慢的去发现一下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还有这个菜单栏，大家可以随意点点看，里面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等待你来去探索一下哦。 Get down. Hey, I'm a 15:47，我们的点名活动现在开始咯。你等待很久的是不是？我知道你正在期待我们的点名互动，因为每周末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次点名的互动出现。那当然了，我们您一边听着我们的点名，一边听着音乐，同时还可以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福利，获得我们的本周的福利内容啊，看一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话想跟我们来说哈。点名现在开始，来看看我们最后一位按照时间节点发过来的图片，就是欢迎春风十里不如你。你好，我看到大多数朋友们都是在车里面听的节目的啊，欢迎网友一生相伴以及爱心满满这样的一位 rapper skr skr skr skr skr 啊，欢迎一下老傅，正在三里屯，并不是要去组局，而是在三里屯的老妈的家里头，嗯，准备要跟老妈一起过周末，是不是棒棒的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白兔，还有呢这个就是冯延鹏以及 GX 阿玛，不是黄阿玛吗？啊，不是黄阿玛，是阿摩啊！欢迎网友海峰以及赛乙先生大维，再来欢迎一下 I am 凯凯，他说呢就是带孩子出去玩了，现在在回京路上。调频听不到，只能够用手机用网络来听节目，离家还有440公里，我的天哪，你去哪里了请问 excuse me 啊。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就是曲家欧，哎，还是曲家玉啊，我这个字我还真的不认识啊。 Vicky 啊， Vicky 欢迎一下 Vicky， 欢迎乔翠南，还有鲁克 Luke， 还有长春雪，居然把我的这个头像也用走了啊，因为也是本家嘛，都姓常，所以呢我头像就是 Mr. 常，嗯，没问题，欢迎拿走，拿去拿去拿去挥霍啊。欢迎网友青鸟，还有西蒙的猫以及我们的这个腾龙同学。再来看看我们第四篇，欢迎一下 WM 啊，以及 Sweet 圆儿，还有王超，还有许振轩，以及 Reflective GX， 还有吴痕。再来欢迎一下东方，以及哈哈维维、张宇良、Michael 杨以及近方单位。最后赵儿，还有张太阳，还有可小吉，以及 LM 凯撒龙秋裤啊，以及网友朱凯，还有迪塞尔，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直播进行，还有最后的8分钟时间，我们继续用音乐沉浸自己，给自己在周末的晚间做一下很好的安排吧。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Disco. Disco. Disco. Feeling and love. Disco. Disco. Disco. Disco. Feeling and love. Disco. Disco. Disco. Anywhere I go, I make the gang go fist up. Fist up. 节奏驾到。 Anything that you want from me, boy, you can get it anytime, any place. I'll be your servant, your slave, your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baby. Just make one wish and I become your genie. Go, go get it, go bring it back and give it to you, baby. 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听了四个小时也好，还是听了只有一分钟也好，都是我们的听友，我们都会非常珍惜你热心的光临的。在周末当中一定要跟您再说一声周末愉快。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您能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更多的节目内容。还要再来预告一下，明天中午我们的节目，哇，那厉害的不得了了。因为明天中午呢，我们会有一位大咖到场。明天中午我们会有请到的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创始人 Simon 老师，他亲手打造的跨国偶像团体 Now United， 其中的 唯一的一位中国鲜肉成员王南军做客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间当中，跟您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世界上首支横跨五大洲的流行偶像组合，14个国家的鲜肉在一起唱跳俱佳，充满活力，带给我们一些优质的当代的青年偶像。无论是一种定义还是一种标签，我们相信他们的音乐明天将会给您慢慢呈现。明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将会有请到王南军做客节目当中，与您来分享一些他的好音乐，当然也会有福利哦。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或者在一直播当中关注常先生 FM， 可以收看明天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咯。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 Mr. 常小航，明天见。 琉璃河畔博乐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子2014D048号。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的铁血硬汉，铁窗下他挥笔写就可爱的中国，他就是方志敏，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伟东，编剧。